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埋一边。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到呢个红色暴雨嘅星期二。就落咗啦，系嘛？ 落咗啦，系嘛？落 我就仲以为唔使做节目添，今日从一路朝头早七点嘅七点四四十五分啊， 七点九系 七点九开始一路挂挂挂挂到夜晚黑七点九咪好咯， 系 嘛？系咁啊，乘机可以唔使做节目，咁咧就 有嘅咩？我哋有咁嘅机制嘅，冇噶。 哦，系喎，真系 我哋冇嘅，系 乜雨都要做， 冇错， 黑雨都要做， 系 咁咧就系啦。咁今日咧就哇，花生指数爆飙啊！咁咧就呢几日咧就。我想最爆都是呢個呃蝦條事件啦。咁啊 ，Lance 仲問我哋今晚講唔講？我哋呢個咁有文化修養嘅節目咧，其實就冇理由講一啲咁嘅題目嘅。不過實在亦都好過癮。個原因就係咩呢？就係、是、呢個世界咧，你記唔記得我哋講過一次嘅寶良谷個光頭佬？中伏嗰次 係 同個女學生。 哦，係啊，係係係嗰個教師。 嗱，你光頭佬你都話係屬於一個 pre WhatsApp 年代嘅。一個教師，所以咧同女學生對話就唔知道 WhatsApp 有一個功能可以保存咗啲記錄嘅，因為以前咧就唔會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就好多嗰啲好露骨嘅對白咧就俾人咧攞咗嚟咧記錄咗之後就 cap 圖。咁但係呢位 拍埋片添， 係啦，呢位啊叫做馬神係嘛？我喺網上睇就話 OM 啊， 係啦，叫做OM 咧 Oscar 媽咧就係補習天王啦，就係補通識 係。 咁就估計佢嘅常識都好犀利啦。咁冇理由唔知道你同個假如真係啊，我假設先啊，嗰啲對白係真嘅話，你冇理由而家啲人去周圍去揾食呃蝦條嗰陣時咧，冇理由用 WhatsApp 嘅，我覺得真係，即係馮偉光先會做咗呢啲嘢。 或者你都開個開咗另外一張鬼卡。 馮偉光就自己上咗去 at 咗啲女優啦。我就話呢種咁 stupid 嘅錯誤啊。好像馮偉光才會犯的。 咁 OM 應該用呢一招啦，就話個電話俾人 hack 咗。 啊，係喎，嗱，嗰次點解冇消息嘅咧？ 係咯 ，hack 完之後 點咧？係 喎， 係 喎，係 要問下差佬先啊，機緣真係見到立法會議員咧， 係跟進一下。 係啦，跟進一下喺保安事務委員會，就係關於特首 Facebook 被黑客入侵，然後咧加咗 AV 女優落去呢件事，究竟破咗案未？ 係喎， 如果唔係，我就好懷疑而家呢個新任嘅盧偉國嘅警務處長。嘅能力啦，我覺得真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咁大單嘢喎，你諗下 ，hack 到特首嘅 Facebook， 即係可以入到去政特首嘅電郵得啦，係咪先？如果咁嚴重嘅嘢，你都就咁放過佢，我覺得就真係有問題喎，真係。 同埋如果係咁就 OM 真係好容易搞啦，又話俾人 hack 咯，真係好幾好嘅呢個。 嗱，真係我覺得好奇怪嘅嗱，我就睇翻呢個咁嘅出版社，呢個補習社咧，佢就舊年申請上市嘅嘛。咁咧就都透露過啲資料嘅，因為敵對嘅另外一個集團就叫咗佢一個姓林，準備叫啦，咁就搞到滿城風雨。咁咧就睇咧，其實咧原來嗰啲補習天王嘅收入咧，甚至係高過間補習社嘅喎，幾一年嘅利潤嘅喎。咁所以我就諗啦，我當佢係冇去到姓林嗰個咁勁啦，我當佢一半啦，一半我當你都一兩千萬收入嘅喎一年。點解要咁樣呃蝦條咧？真係， 唔係可能就係。即係如果唔應該咁講，如果用錢買得到嘅嘢就太容易啦，咁就太過即係冇乜挑戰性。反而咧要玩呢一啲即係 純愛啊 ，consensual 啊，所謂即係要大家同意之下咧，向難度挑戰。 哦，咁樣啊！但係嗱，佢又亦都 甚至乎係啊，用真身去玩 WhatsApp， 即係咁樣先有玩 X game 嘅感覺啊！即係 我諗咪當 RPG game 咁玩。 係啦， 即係然後可能有個 group， 另外有個 group 就睇下大家只有即係比拼下戰績如何。 係啦，係啦。 嗱咁又我覺得第二個難解嘅謎係咩咧？就係佢嗰種效率之高喎，真係令人頭赤，真係。即係呃完蝦條之後咧，就即刻封人哋 ，block 咗人哋 WhatsApp， 就報埋警添喎。 唔係啊，佢 哦係啊。 呢個女仔嗱，如果我據我事後嘅呢個重組案情咧，佢之所以發圍，其中一個原因佢就話佢好忙啊，你唔好再揾我。咁就佢呢個就同佢呃咗佢之後咧，係好短時間之後發生嘅其實。 呃完佢之後就 係啦， 呃完之後就好一身蟻，所以好忙。 唔係，呃完之後就話自己開緊會啊，成日又話自己好忙。咁第二次再呃佢又好奇怪喎，佢想準備再呃多幾次上屋企嗰陣時咧，又話上次做到一半好辛苦。我女真係問佢係真係好辛苦咩？因為我完全係不能理解而家呢個時代，究竟點解仲係會第一，即係會用呢啲咁嘅方式去即係呃女仔啊！我覺得 我估真係嗰個刺激係一樣嘢嚟嘅，即係志不在，即係可能要得 即係雖然有能力去， 係啦，太容易啦， 照計照記啊，突破 咁樣係啦，即係咁樣玩先刺激，而玩成件事個目的咧係想得到嗰種刺激咯，並唔係在於一個即係身體嗰種性嘅歡愉。 咁但係呢個我諗到好刺激喎，今次都 係 第三個不解之謎係咩咧？我就唔明點解要揾阿方丈去做獨立調查。 呢個係阿方丈自己話獨立調查啫嘛，係嘛？ 唔係啊，呢個遵理嘅阿尊亮女士咧，就當初咧第一日出嚟咧就係撐阿馬神嘅。咁然後跟住好快咧，我諗夜晚黑個女仔再 upload 一段 YouTube 片咧，就係影住佢自己部手機喺度 loop 嗰啲咁樣嘅。 即係嗰啲唔係做圖嚟嘅。 證明喺個手機裏邊嘅 WhatsApp 嘅對白，而呢個聯絡人咧，亦都係呢個馬神嚟嘅。咁咧，佢就危機處理嘅，我覺得就佢嘅危機處理比梁振英好嘅，我覺得就第一時間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先。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係林祖信咧？呢個係一個謎嚟嘅，其實雖然高登仔係即係嗰段片係最先出現喺高登，嗱我估唯一嘅可能性就係、是。通過林祖信去核實究竟，高登所上載嘅內容係堅定能啦。嗱，我覺得呢個又唔關事。 或者佢想吸納咗林祖信，以為可以即係通過林祖信可以撳低班高登朋友。 呢個更加反效果啲， 呢個一定唔會發生 嘅。因為如果當林祖信喺個獨立委員會裏邊裁定馬神係冇做過嘅話咧，高登仔就調翻轉咧，就會繼續去調查落去噶嘛。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又係好奇怪嘅，其實。咁但係我覺得件事都未完嘅，我覺得。係。因為而家咧就上一次嗰個光頭教師嗰單嘢咧，即係之所以大家夠 juicy 嘅嗰個係乜嘢？其實呢單嘢冇上一次嗰單咁咩添嘅，因為佢呢個係一個補習學校。嗱，嗰個就係一個正式嘅 學校 係啦。嗰個老師咧其實係受呢個教育專業操守咧所約束嘅，其實。咁但係呢個咧，嗱我都覺得有啲 borderline 其實，如果係嘅，咁啊點咧？最多你話佢道德上有問題啦，可能係。 個老師係咪未成年嘅咧？ 考 DSE， 可能係未成年嘅喎，即係可能個問題 衰十一喎，係 喎，係呢樣嘢緊要啲喎。 嗱，而家唔知啊，嗱，如果係嘅話就好大鑊㗎，其實，即係如果呢樣嘢即係要再查落去嘅話。佢個報警添嘅喎，其實係。 乜佢個男 女仔啊？ 我女仔係啦，但個男嘅已經報警啦嘛。 我知啊，調翻轉。 係咯。 個女仔都可以報警嘅喎，其實。 係。 即係如果未夠嘅話，但我估可能夠嘅，其實。 咁係。 如果唔係都唔敢自己走去報警先啦，係嘛？咁但係咧，我諗亦都係點解嗰個當初個補習社判斷錯誤咧？係因為咧呢而家呢兩大補習集團嗰個競爭係好白熱化差唔多係。即係一間又準備申請上市再嚟啊嘛，即係遵理準備再申請上市，咁所以就好多時佢當初一估計就係會唔會對家出嘅陰招 啊 ？OK， 所以佢一開波咧就係撐，就係撐啦， 撐 老師係撐個老師先嘅其實， 咁 但係結果咧就令到咧，即係嗰個女仔可能都未想爆咁勁嘅，但係佢覺得受委屈啊嘛，係我已經俾人呃咗啦，你班友仲覺得我講大話咁， 係咯。 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又再拍多段片擺上去咧，咁所以先至咧就係亦都係 create 咗一個更大嘅危機，所以先至要即時委任呢個獨立調查。 係， 但係我覺得幾好笑嘅其實，即係呢個一個補習社老師同一個學生嘅，佢話個男仔好似未結婚噶嘛， 未 係啊， 係啊， 嗱呢個又好奇怪嘅又係， 咪但係 除非佢有刑事，我覺得就係話就報警啦。如果佢同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 係 就報警啦。 嗯， 如果唔係嘅話，又調查啲乜嘢咧？ 但係咧，我覺得呢個精神係好嘅，即係咧嗱咁嘅事啊，即係其實相對小事啦，都獨立調查。但係相對於啊嗰啲個， 我知六八初一係啦， 啊旺角掟磚嗰啲又唔做啦， 講到咁嚴重啦， 係啊，嗰啲所有大嘢都唔做喎，係咯， 暴動都唔使調查喎， 成個雨傘運動你都唔使調查， 係啊，佔領咁耐七十九日又唔使調查喎， 即係你睇下人哋啦，人哋蝦條都查，大佬真係好心理啊，真係不知所謂。 即係如果咁樣發展落去，真係慘啊！如果個老婆發現個老公走去揼邪骨都好啦，佢又整個咁樣嘅三人小組去進行獨立調查，我諗就係大家嗰個法治同埋嗰個嘅意識咧開始進入去啦。因為六八九做得太衰，咁所以大家咧都自我警惕啊，提高自己嘅 standard 啦。 冇錯，即係呢個係一個自從黎明上個禮拜即係嗰個認錯之後咧，一做開始嗰個 standard 你見到啊，即係大家都覺得其實應該對自己要求高。 呢個係進入咗一個叫做。沒有六八九的年代，即是話大家已經覺得他不用理他 了， 所以呢就咩咧？就自我要求 做翻啲正常， 係啦，為咗突顯自己個水平係高過六八九好多，係 啦， 你諗下上，即係我都話啦，我最近收到一啲朋友話俾我聽，咁佢話其實佢哋暗藏做咗黎明 fans 好多年， 係 都即係啲學術界嘅人， 嗯，但係就唔敢 大專教授， 唔敢溝， 係唔敢溝溝。即係你諗下佢哋呢個禮呢兩個禮拜嗰種吐氣揚眉嗰種感覺啊，係仲勁過阿何韻詩同埋阿黃耀明企出嚟， 真係 prime parade 啊！ 係真係可以，唔係嗰幾千人，慢慢喺呢、 這 個 遮 打埋 prime parade 啦，真係。你諗下黎明就從來俾人覺得咩咧 hea 嗱，劉華就一隻牛， 嗯， 黎明就 hea 做嘅， 係同埋小命， 永遠就賣靚仔樣。以前咧紅嗰陣時咧就啲低 B 舞姿， 嗯， 跳舞就 hea 過張學友，係嘛？其實劉德華嘅舞姿都衰嘅啦，其實黎明仲衰嘅，其實係，即係嗰啲好似嗰啲咩炒粉嗰啲動作咧， 哦， 係啊係啊，咩曬我大喇喇嗰啲，咁咧就大家都唔敢認佢，唔敢認係佢 fans 啊嘛，因為實際上佢有啲歌係好 hit 嘅，我覺得， 係 咩哪有一天不想你啊嗰啲。嗰、那個年代啦，即係好 hit 嘅。 嗯。 咁所以咧就大家吐氣揚眉就係咁咯，即係empower 咗幾多中女啊？你知唔知啊？黎黎明呢單嘢。 係。 大佬佢哋直情一夜之間長大咗， 自信心翻曬嚟。 自信心翻曬嚟，隆胸都拆埋啊！真係都唔使再去隆胸，唔使再去減肥啊！真係。即係你諗下，即係六八九充滿住負能量。 係。 但係香港人嘅創意係能夠咧。真係咧，將呢個完全係一個負能量嘅地獄黑仔王咧， 嗯， 將佢扭轉咧，成為一個咧正面影響其他人嘅角色。我覺得，即係而家任何人都係， 人人都是英雄啊！真係， 真係㗎， 即係個水平，即係個門檻低到咁啫。 連呢個津理咧咁樣呃蝦條事件之後咧，一委任獨立調查咧，大家都唔再去批評呢個津理咯喎。 係喎， 係乜嗱？即係嗰、那個即係討論呢件事，大家都係食花生嘅而家，但係就話。學校是不是處理不當？當初第一天為什麼會有人批評呢？就是因為他表面上是說會調查，實際上他是撐個老師嘛， 嗯， 還有 他同一個補習社裡面有一位另一位補習天王又是盲中中衝了出來嘛，走去打那些即是打其他人嘛， 說人家抹黑他，抹黑他的同事， 抹黑他同事嘛，所以呢當時呢就是一個即是鋪天蓋地都是轟他， 嗯， 所以我就說呢現在是一個 benchmark 來的，就是所有六八九不做的事， 嗯， 或者六八九告訴我們是真的事，我們只要調回轉想，調回轉做呢，社會的道德水平和這個發展水平是會提升的。 是，但是呢有一些事情由那個女仔發放消息的方法呢，我覺得也都是跟她得到啟發的，就是那種擠牙膏式那些，每一天 每一天擠少少出來， 每一天深一點，每一天深一點，那些也都是多得這個六八九的啟發的，我 猜。那麼就今天呢就在《經濟日報》咧就刊登咗一個六八九嘅訪問， 嗯， 咁我估計咧就係佢競選活動嘅一部分嚟， 嗯， 咁啊一陣間我再教大家分咩競選活動定咩都唔係，咁咧就六八九咧就居然咧喺個訪問裏邊咧個記者問佢，這個行政長官選舉就快來臨，跟住佢居然咧係扮唔記得係咩？你話嚇咁樣，然後跟住嗱。這個在篇報道裡面有講的，當梁振英聽到特首選舉張智的提問時，梁振英笑著反問是嗎？你想想那個虛偽的程度是不是想車兩巴掌給你？你條粉腸，你日日在想著選舉事，然後跟著在個訪問裡面，喂，你這些叫做 over 到不 over， 即是過猶不及去到個地步呢，都不，我想難以形容咯，我覺得虛偽兩個字都不能形容，我覺得真係 係 嚇，就係賤格，我覺得係嗱，虛偽都未至於賤格，我覺得， 嗯， 即係呢種地步係咩咧？就要扮到自己好似真係冇諗過連任，冇諗過去會競選咁樣。 但係個問題係你做乜要扮呢？其實你去諗或者人哋去睇你，你去諗連任好正常啊！你 yes 有乜問題？你有乜問題要扮咧？即係就係嗰種啊！即係咧被逼要講大話，心裏總之心裏諗嗰樣嘢咧，佢講出嚟嗰樣嘢一定要係唔係嗰樣嘢？ 仲要係有咁盡講到盡， 係啦， 有咁盡講到咁盡，有咁浮誇講到浮咁浮誇。即係等於人哋問佢，可能有朝一日啊，呢個龍蝦再奶嘢嗰陣時，佢又會人哋又會問佢啊，呢個你太太最近咧又乜乜乜發生咁嘅事喎？我太太邊個嚟㗎？即係咁嘅地步，即係去到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強迫性嘅講法。 係啊，即係問佢你係咪人嚟嘅咧？佢話係咩咁我都可能咁答㗎。 啊，我係呢、這個 我冇話過我不是 我冇話過我唔係人。 係啦、啊， 又或者。你是不是这个齐恩啊你的女儿样我是她 biological father。 或者齐恩是我太太的家人。 是啦。 或者是老婆的家人。 即是这种这样的都不是技巧来的我觉得。 reflex 的。 是啊这种条件反射充分显示到这个人呢是完全不能信任的真的。是那种的 强制性讲大话叫 compulsive lying 是去到一个病态的地方。真的我朋友呢他就最近就跟一個精神科醫生吃飯、堅料的顧問醫生來的那就他說如果有人 refer 龍蝦和梁振英過來我一定寫紙給你入院的 是的太嚴重了一定 他說你看他們的講話那隻眼珠移動的方向手勢其實已經龍蝦就肯定是了龍蝦那種應該是一些鬱躁即係極度抑鬱與極度狂躁嗰種人，即 係 似阿梁齊恩嗰種啊， 即係兩面發。 係啦，咁而阿六八九咧就係咧一種咧不斷自己同自己講嘢嘅人，係講嘢俾自己聽。咁咧佢話呢種人下一步又有幻聽嘅， 係可能已經有 即係幻聽嘅張德康同埋習近平兩講，你做緊㗎啦，你做緊特首㗎啦， 可能係㗎。 咁咧就跟住喺個對答裏邊咧，佢咧就講咗一句咧，我覺得咧。亦都係咧，今日最大嘅謊言啦，就係話佢未諗連任。係咁咧，我當時我睇我話個記者係咪聽錯咧？其實其實佢所講嘅係叫做未諗連任， 即係而家一 未連到任啊！其實即係話嗱我點解會覺得佢呢個唔單止係？虛偽謊話連篇而是簡直是無恥下流呢這個就是香港01在這個今個禮拜六出版的這個調查報導裡面很多新聞都沒有 follow 叫做揭梁振英影子連任辦內幕金鐘千西九面積增八倍人手擴充你想想你接受這個經濟日報訪問之前你自己呢個叫做齊心基金，就係由呢個金鐘搬咗去荔枝角嘅西頓中心辦公室，面積5400尺，月租超過140000，係比起金鐘統一中心嘅寫字樓大咗一倍，而且亦都係比金鐘貴40000蚊。荔枝角嚟喎，呢度係，跟住仲係通過不斷嘅擴充編制，而家基金會嘅人手接近30人。近來再從香港電台、DBC 數碼電台和亞洲電視媒體挖角，果然懂請人，我覺得真的，居然去呢個亞洲電視挖角， 平啊應該， 真係冇得頂啊！真係知道他哋落水狗， 係 咪啊？係咁撳價可以，30人搬大一倍寫字樓，好啦， 5400尺啊， 五千四百尺你做乜春啊？你話你唔係為咗連任？跟住我同你數呢、這個表裏面呢、這個齊心基金就是當年佢競選辦的人去組成嘅。 係 呢、這個你唔好唔認，你夠膽你就否認齊心基金唔係你競選辦公室。 我冇話過佢唔係我唔係嘅辦公室，自己諗下啦。 2013年齊心基金只係辦咗一個活動，2014年齊心基金都係辦咗一個活動。 係 去到2015年啦，1、2、3、4、5全年。就係、是、辦了5個活動啫。好啦，2016年、由2月22日過年之後開始，1、2、3、4、5、6、7、8、9，到而家已經辦了9個活動，二三四 即是話平均一個月三個活動。 嗯， 即是頭一季啊，而家講緊。 頭一季已經係 已經有九個活動， 上年全年嘅活動啦。 唔係多個，係多過三年嚟嘅活動 啊！活動嘅總和 係啦，因為佢由2013年到2015年之間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只係搞咗七項活動嘅。 係。 但是他今年2016年開始第一季已經搞了九項活動、 嗯、 第二將這個白人基金和齊心基金合作兩邊走在一起白人基金來自什麼呢就是香港那些有錢佬的富二代、 嗯、 幕後就是中聯辦控制的一個組織、 嗯、 就用這些富二代去搞什麼博鵝論壇、啊、博鵝青年論壇、啊、這些東西實際上呢同一個班子然後你現在今天大言不慚坐喺度話自己未諗過連任，係咪？你諗下，你可以話而家我未係時候公布。 嗯， 我覺得你作為一個政客，最合適嘅講法就係咁。 嗯， 然後跟住你喺度扮風趣話嚇、啊，特首選舉嚟緊咩？係咩？ 係咩？ 即係你諗下嗰種嘴臉。 嗯， 即係你眯埋眼諗下一個咁嘅人，做一個特首，人哋問你係咪競選連任嗰種嘴臉，嗰種虛偽嗰種扮自己，真係冇考慮過。即係我唔知呢啲係邊度可以即係養出一種咁嘅人出嚟，絕對唔係香港水土咧、 嗯， 可以養出嚟。 係 只有一種人就係共產黨員。 嗯， 共產黨員就係你喺白區嗰陣時俾人捉到咧， 係 就算蔣介石攞咗支鐵棍嚟碌你手指咧，你都唔認自己係共產黨員。 係 係係咩？係咩？我係共產黨員咩？你係共產黨 係 係咪？即係一啲做開咩咧？做開呢啲咁嘅工作嘅人。 嗯。 是先至會進入一個叫 compulsive lie 又或者在文革時代那些咧，你係咪幫嗰個地主？你係咪識佢嘅？唔係啊，唔識唔識咁樣，或者係嗰、那個 唔係嗱，嗰啲反而認得快嘅，即係免除呢個肉體痛苦啊，係嘛？即係人哋你嗰啲即係所謂臭老狗， 嗰 陣時文革，你係咪呢個蔣介石特務？係咁啊，梗係快啲寫悔改書好咁，即刻寫啦，係嘛？即係而家更加容易添啦，即係上網 cut and paste 咁就即刻交悔改書噶啦嘛。咁但係你諗下，佢即係一種。連自己連唔連任嗰種嘅處理嘅手法、 嗯、 都係咁低裝咧。我覺得真係低處未算低，真係。我唔你唔好話黎明，我覺得就算老振順復出啦，我覺得個水平都高過佢嘅啫。 蔡峰玩嗰啲仲， 蔡峰話肯定啦，我覺得。 肯定 係咁係。係咪？即係你即係你諗下一個，就算你而家任何一個人啊， 嗯、 即係曾經喺樂壇跌低過嘅，就算成龍都好啦，我覺得都做出嚟都好過佢嘅，真係。 我估啊，遲啲啊 ，OM 啊 ，Oscar 應該都好過佢。 因為成龍都不會話啊，邊個係阿吳以麗？ 誒、哎，邊個嚟㗎？邊個係房祖名？防火我就識啫，房祖名唔識。 即係佢都唔會咁啊！真係我覺得，即係所以我就話點解你會火滾呢係人都預咗你，知道你條友去舐嗰個位置，你恨到發燒。嗯、我點解呢就是、因為你一知道一落任一交權，你嗰啲 UGL 啊嗰啲咁嘅嘢咧。就會立案調查，因為你咁樣搞曾蔭權，個後果係一模一樣，嗯、發生喺你自己身上。呢個係報應不爽， 係咪？你搞下曾德成啊嗰啲，喂， 全部會翻曬嚟。 所有啲仇家係咁埋嚟。 係啊，你陳家口、仇家口全部會翻曬嚟㗎啦。咁咧，佢就一定冇辦法唔連任㗎。係， 即係呢個命仔嘅攸關啊！呢、這個唔係講笑啊。 咁但係你見到咧，而家個局之暗湧係咩咧？所有人大系統咧，我覺得飛天豬咧，其實係一個人大系統嘅。陣前殺手、 嗯、 最主要就是另外一個人殺手咧，就坐緊監做， 係 就 係夢， 係啦，即係好似縮角咁樣啊！大家拍一拍嘅手， 即 係係啦。劉夢紅入赤柱之前同阿飛天豬拍一拍嘅手，咁咧就即刻接力。係咁，而家就結果咧，飛天豬嘅名言就係咩叫 walk over my body？ 哦 ，dead body，dead body， over my dead body， 即係話除非我死咗啦，如果唔係你都唔使旨意連任咁樣。咁你諗下嗰種嘅。決心啊！我相信同梁振英連任嘅決心一樣咁大。咁誒，嗱，你睇范太啦， 嗯， 范太就專係掟暗器啦， 係范太不嬲都唔妥佢噶啦，其實 係啦，但係范太啲招都毒嘅，都係打下音啊， 嗯、 打胃啊嗰啲嚟嘅，其實咁咧就曾玉成咧就明刀明槍啦，而家 係 嘛，仲冷風趣咁喎，我貪得意啫嘛，係嘛，即係喺個專欄嗰度咧，而家基本上咧就。曾玉成的專欄 我相信是整個這個 AM730 是嗎是 應該是 AM730 裡面呢這個 我攞都係為咗嗰、那個佢嗰個專題。 即係偏離最高 嗰 個格。 我諗啊，施永青真係估都估唔到。即係揾佢個建制派嚟咧，諗住都係寫啲悶棍嘢，即係避免派對嚟嘅啫。 點知而家哇！ 哇！點知變咗爆竊王？ 輸啊，大佬！ 即係變咗爆竊王而家。咁咧就另外一個爆竊王就係阿馮偉光啦。 嗯。 咁嗱，我點解話佢已經進入 campaign mode 咧？除咗你睇齊心基金嘅活動之外咧、嗯，第二個 campaign mode 係咩咧？就係、是、你睇馮偉光寫啲乜嘢。你諗下，如果一個政府咁重要嘅係施政，點解你嘅你要記住特首嘅？新聞統籌專員不是處理特首私人事務的， 嗯， 他是處理特首在政府裏面的工作，是，喂，大家要分清楚這件事。但是現在馮偉光呢，無論他公開的發言又好，私下拿著部 Facebook、拿著部 iPhone 在那裡拍照也好，他是在做特首的私人工作的， 嗯， 而每一天都是在寫特首呢，其實呢做了很多事的， 是， 香港人呢其實呢這樣批評他就不對的， 嗯， 反對派咧就因為施政挑唔出大毛病，所以就人格謀殺佢。 係， 好啦，呢篇咁嘅即係我諗，即係插到出國際嘅呢篇嘢。有冇可能去 defend 個老細，可以重新將老細嘅醜聞由頭到尾寫一次？ 係喎， 係巨細無遺。 係喎， 驚人驚人好似 list 漏咗咁啊！ 係啊， 即係慌死人唔知咁樣喎。所以我覺得亦都好懷疑，究竟呢個六八九係有冇 manage 阿馮偉光寫嘅嘢嘅咧？ 又還是馮偉光係咪其實冇間道嚟嘅咧？ 我覺得又唔似其實，我覺得佢因為 IQ 咁低嘅人，其實好難做冇間道。 咪就可能低，就係低先至咩？佢自己做咗都唔知喎。 又或者又或者低嘅話咧，扮低咧，等人哋以為真係因為蠢。 係啦，所以原來係真係精到咩？精到 咁咧，佢嗱我有一單真係唔記得咗嘅，就話佢有婚外情。 係啊，2011年啊，報道話佢有婚外情啊。 係啦，嗱咁咧就嗱，但係咧。虽然他就说所有东西都是人格谋杀、 嗯、 但他从来没有举出证据。我希望冯伟光以他的智商下一铺最好举出证据、 嗯。 其实他没有分爱情的，他跟龙虾点好点好的，几时几日行埋就生了齐恩。 整个 list 出来。 整个 list 出来。所以齐恩的 biological mother 呢其实呢就是龙虾。是 龙虾来的。 因为坦白说他跟这个邓淑德之间的绯闻。 嗯， 呢、這個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年代， 嗯， 已經全片親中圈子。 係， 咁究竟係邊個人格謀殺佢咧？ 嗯， 係咪？佢可以講出嚟嘅喎，其實係，亦都最近鄧淑德再喺某份周刊裏邊澄清， 係 佢同梁振英係冇呢個即係婚外情嘅關 係。但有 咁你諗下，即係如果無釐那曬嗱，坦白講，我睇完嗰個訪問我都覺得奇怪， 無端端走出嚟話冇， 點解無端端又走出嚟嘅咧？ 係咯， 係嘛？ 玩嘢啊！ 即係又係個情況，又係好啲似啊， 馮偉光咁將啲舊嘢撩翻曬出嚟講， 係啦，即係咁，即係我就話啊，我哋呢個阿 Lens 咧做嘢咧，即係啲人誤解咗佢啦。其實、 嗯、 以往對佢所有對阿 Lens 所有嘅批評咧，其實都係 都係人格謀殺， 都係人格謀殺嚟嘅。咁我就開始數啦，其實係話佢誒食嘢倒寫啲可樂喺個呢個 computer 嗰度啊，跟住咧就唔記得插電掣啊，嗰個 mixer 又唔記得插電掣啊， 所以又唔沖水啊， 係啦，跟住數咗25行出嚟。咁你諗下，我係幫緊阿 Lens defend 啦，定係整股份佢？係咪？所以咧，所以我就話佢2011年嗰單嘢，其實佢都未上場，大部分人都已經唔記得咗啦。 嗯， 所以我覺得經過馮偉光加持之後咧，傳媒又會再追查嘅。我覺得係就係究竟佢同鄧淑德之間嘅緋聞係咪真嘅咧？係咪令到龍蝦嘅情緒會出現鬱躁症咧？ 係 令到佢嘅家庭會係咁咧？ 係 而龍蝦長期生活喺一個高度壓抑。 是 的情況底下而出現失控行為呢， 是 如果是這樣呢，行李門單嘢我就同情阿龍蝦的，真的，如果他真的一路有小三， 嗯， 一路跟阿 Oscar 媽都一樣的，都是喜歡吃蝦條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呢，那我就同情他的，真的，我同情阿梁齊恩的，是如果他因為是這些東西，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應該根據馮偉光在頭條新聞所列出那些被人格謀殺那些呢，就重新再調查一次，我覺得 是的， 还佢清白， 系， 系咪先？ 嗯， 咁啊，既然你觉得嗰啲人格谋杀， 系咯， 即系冇根据噶啦。咁 UGL 5000万事件，点解系人格谋杀咧？ 系咯，嗰阵时有调查咁。 系咪梁振英涉黑小桃园饭局，安排嗰个人叫刘梦红， 系， 而家坐咗监拉咗入去，上海仔准备开记者会爆大镬，中间被消失， 系啦，突然叫停， 突然叫停，咁又系人格谋杀咩？行李风波。又點解係人格謀殺呢？ 係， 係嘛？ 嗱，最好笑係咩咧？大家根據呢個 list 咧，證明有一啲嘢咧喺佢馮偉光心目中就唔算做人格謀殺嘅。 嗯， 就係2012年當選之後發生嘅僭建事件。係 ， 即係佢冇提呢件， 即係嗰單就係 嗰單就 堅 嘅，係啦，嗰單堅嘅嗰單。所以我覺得即係有呢個咁樣嘅軍師咧，我覺得雖然日薪10,000，好多人話唔抵。我哋納税人俾啲錢請啲咁嘅人去發表啲咁嘅廢文， 嗯， 大家都好勞氣，但我覺得唔係，我調翻轉諗，即係如果日薪10,000，橫掂嗰筆錢都已出之物， 係 根本嗰個位置就要開嘅啦，開俾阿 A 又係咁，開俾阿 B 又係咁，你寧願開俾一個好叻、好精明嘅人， 咁啊好過林瑞麟， 好低調 啦，你俾林瑞麟都已經好多了， 係啊，好低調唔講嘢嘅，然後幕後做衰格嘢嘅人好啊，因為俾一個咧。是拆到出面的 是每次講親嘢都成笑片的 是 話老闆人格謀殺就數了老闆的醜聞出來的跟住就幫他 Facebook 的時候就 add 了 AV 女優的 是 我覺得這10,000一日都值得給的我覺得 是的是的還有你將他那些東西調回來看也可以他說即在什麼施政理念即是在房屋、啊、扶貧、啊、安老、啊、助弱、啊、環保這些、啊、或者限奶令出境這些政策、啊你都找不到他什麼大毛病所以反對派可以不服氣媽但其實他列出來這堆東西 你想想他有什麼政績 有什麼做到 你玩東西先 扶貧有什麼做到你說玩東西 房屋有什麼做到先 提醒人大家在這些檢查那裡在這些東西那裡檢查他有什麼做到所以我覺得沒得頂的我覺得這些人即是豬一樣的隊友呢就即陳茂波這陣子就收斂了一點我覺得但就馮偉光始終我覺得始終如一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始终如七系啦，一路走来始终咁七啊， 系 咁所以咧就，我觉得进入越嚟越接近呢个竞选期咧， 嗯， 嗱，我觉得今次呢个张德江嚟咧，肯定咧689就视为咧帮佢加持嘅一个大 show 嚟嘅， 或者起码佢幻听佢都以为阿张德江系咁样喺度加持佢咯。 嗱，我估佢已经进入一个幻听嘅阶段嘅，其实已经系，咁所以咧而家咧跟住咧就会咩咧，就系咧。那場大龍鳳怎樣做 嗯 那很多人就問啊擠膠水那些反而就小事我覺得 嗯 但是為什麼今次那個的邀請泛民的時候那個規格和個要求會這麼騎呢這樣、嗯、當中發生什麼事呢那有得解的我覺得一會兒回來呢、嗯、我們再講一下為什麼今次張德江來香港訪問宴請泛民的時候會出現一些這麼不尋常的一些小動作、嗯